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买车有试驾，餐厅有试吃，买衣服还有试穿，凭什么做广告就不能试呢？ 来呀、做广告也能尝试，试一试又不花钱。 好音乐959邀请你来试做广告，不怕没效果，就怕不敢试。详询电话和微信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我是奔驰车主，我在广顺之星。 我是宝马车主，我在广顺之星。 我是保时捷车主，我在广顺之星。 广顺之星专注高端车维修10年，咨询热线同步微信13811110695，13811110695。 抓紧抓紧，美国移民马上就要涨价了，绿卡越来越难拿了。 怎么那么着急移民美国啊？ 美国投资移民条件宽松啊，政策稳定，一个人办理全家移民，门槛低，性价比高。美国政府马上就要提高门槛了。 详情咨询400-960-1116，400-960-1116。 959资讯快报。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健康时报消息，医保卡除了买药看病，又增加了好多新用途。其一是可以当身份证来使用，在2015年的刑法修正案规定，将社保卡纳入依法可以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范围。此外，在山东、重庆、江苏等部分省市，职工本人可以用个人账户余额在健身场馆开展健身活动，但不得用于购买食品、衣物、健身器械或套取现金等。参保人员可拨打社保咨询电话，或通过中行储蓄所、市区定点医院、药店等方式查询医保个人账户余额情况。新华时报消息，自2017年1月1号起，京津冀3地将正式实施医疗机构医学影像检查资料共享试点工作。在不影响患者疾病诊断的前提下，头部 CT、胸部 X 射线检查、颈椎磁共振成像等17项影像检查，在3地任意一家试点医院不必再做重复的检查。首批试行的医学影像检查资料共享的医疗机构共102家，其中北京市31家，天津市26家，河北省45家。继续来关注涿州方面的消息。1月3号，保定市召开扶贫开发工作广播电视大会，贯彻落实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新年献词的通知要求，贯彻落实全国扶贫工作会议精神，贯彻落实河北省委省政府关于扶贫攻坚的重要部署，总结经验，分析问题，研究部署2017年扶贫开发工作。王彦青、陈宇等市四大班子领导及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在本市分会场收听收看。会议由保定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郭建英主持。

经属于昨天，还没有褪色的回忆。 那些事

边疆风霜了脸庞，望不见故乡，蔓延的黄沙，蜿蜒的伤疤，没有泪流下。我就像风飞沙，何时能停下？我向苍天呐喊，像歌一悬崖。肩上的月光打破了雪花，想念你家乡。无情的步伐，无悔的情怀，一向你沙哑。我就像风飞沙，放不下你牵挂。无奈岁月不和，回头一百发。 冷冷的冬夜雨落，没有一个朋友。 的陌生，冷冷的冬夜雨落，没有一个朋友。那天偶然遇见你，我内心好激动。自从离开了心爱的小城，就找尽是一片寂寞。把你的电话住址给我，让我们有个固定的联络。请不要忘记成长的过程，也不要在浮华中淹没。等待有那么一天，一切都如意成就，我们再回到曾经熟悉心爱的小镇。 就不可能回头望。朋友别哭，我依然是你心灵的归宿。朋友别哭，要相信自己的路。红尘中